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二十六章第二个项目第八十三集。 文凭里还剩下最后几个拖拉的人，他们都已吃过早饭，正穿过两扇项目大门出去观看第二个项目。他们吃惊地望着哈利闪电般地跑过，他跳下石阶时把柯林和丹尼斯·克里维兄弟俩撞得飞了起来。他终于来到了外面阳光明媚却寒冷的场地上。哈利顺着草坪往下跑时，看见去年11月火龙围场四周的那些座位现在一层层地排在了湖对岸，已经是座无虚席，在下面的湖里映出倒影，人群的喧闹声虚幻地在湖面上回荡着。哈利拼命绕过湖朝裁判们跑去，他们坐在水边另一张铺着金黄色桌布的桌子旁。塞德里克、芙蓉和克鲁姆站在裁判桌旁，望着哈利全速向他们奔来。 我来了， 哈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在泥地里一滑停住了脚步，不小心把芙蓉的长袍溅脏了。 你上哪儿去了？ 一个盛气凌人的声音不满地说，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哈利转过头，珀西·维斯莱坐在裁判桌旁，克劳奇先生又没能来。 好了好了，珀西， 卢多·巴格曼说，他看到哈利似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 让他喘口气吧。 邓布利多朝哈利微笑，但卡卡洛夫和马克西姆女士却似乎很不高兴看见他。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，他们显然以为哈利不会露面了。哈利弯下腰，用手扶着膝盖，大口地喘着气。他胸腹一侧突然剧痛难忍，好像一把刀子插进了他的肋骨间，可是来不及缓解这种疼痛了。卢多·巴格曼已经来到勇士们中间，吩咐他们在岸边一字排开，每人间隔十英尺。哈利排在最后一个，紧挨着克鲁姆。克鲁姆穿着游泳裤，已经拿出魔杖，做好了准备。 怎么样，哈利？ 巴格曼领着哈利又往前走了几步，避开克鲁姆，小声问道：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？ 知道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一边按摩着肋骨。巴格曼用力捏了一下哈利的肩膀，反身回到了裁判桌旁。他用魔杖指着自己的喉咙，就像在世界杯赛上那样说了句 声音洪亮。 于是他的声音就像雷鸣一样掠过暗黑色的湖面，传到看台上。 大家听好，我们的勇士已经各就各位，话一伸口哨，第二个项目就开始。他们有整整一小时的时间夺回他们被抢走的东西。我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 尖利的口哨声在寒冷静止的空气中回响，看台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掌声。哈利没有观望其他勇士在做什么，他只顾三下两下脱掉鞋袜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一把塞囊草塞进嘴里，然后趟水走进湖中。真冷啊，他觉得双腿的皮肤火辣辣的疼，好像他趟着的是火而不是冰冷的水。越往前走湖水越深，湿透的长袍重重地往下坠着。现在湖水已经没过膝盖，两只迅速麻木的脚踩在泥沙和光溜溜黏糊糊的石子上不停地打滑。他飞快地使劲嚼着塞囊草，那感觉不太好，韧韧的，滑腻腻的，像章鱼的触手。他在齐腰深的水里停住脚步，把塞囊草咽了下去，等待奇迹的发生。他听见观众席上传来笑声，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蠢，就这样走进湖里，没有表现出任何魔法本领。下半身已经浸在寒冷刺骨的湖水中，凛冽的寒风毫不留情地吹动着他的头发， 他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身体没有沾水的部分起满了鸡皮疙瘩，他故意不去看观众，笑声更响了，其中还夹杂着斯莱特林们的嘘声尖叫和嘲笑。接着突如其来的，哈利觉得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枕头压住了他的嘴和鼻子，一吸气只觉得脑子里天旋地转，他肺里空空的，脖子两侧突然一阵刀割般的剧痛。哈利赶紧用两手抓住喉咙，摸到耳朵下有两道狭长的裂缝，在寒冷的空气里一开一合，他有塞了。他没有犹豫，采取了唯一合理的举动，一头钻进了水里，吸进第一口冰冷的湖水，就像获得了生命所需的氧气，他的脑袋不再天旋地转。他又使劲吸了一口湖水，感觉水从他的腮里顺畅地流过，把氧气输送进大脑。他把双手伸到面前仔细打量，他们在水下显得有些发绿，样子怪可怕的，而且手指间有蹼连着。他转过头去看自己光裸的脚，脚变长了，脚趾间也有蹼连着，就好像他的脚突然变成了鸭蹼。湖水不再冰冷刺骨，相反他觉得很凉爽很舒服，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。哈利继续向前划水，惊喜地发现两只带蹼的脚能使他在水中前进得这么远这么快。他还发现似乎根本不需要眨眼睛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很快他就游出很远，再也看不见湖底。他翻了一个身，朝湖的深处扎下去。他在一片黑乎乎朦朦胧胧的奇异景色中游来游去，耳边一片寂静，他只能看见方圆十英尺内的情景，因此他在水里每滑行一下，就有崭新的景色从前面的黑暗中突然浮现。波动缠结的黑色水草构成的丛林，散落着亮晶晶的小石子的宽阔平整的泥沙。他越游越深，朝着湖中央前进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目光穿透灰亮诡谲的湖水，望着远处的黑影，那里的湖水是阴暗朦胧的。小鱼儿清洁地游过他身边，像一只只银色的飞镖。有一两次他仿佛看见了一个大家伙正在前面移动，但等游近了一看，才发现不过是一根黑乎乎的大木头，或是一团茂密纠结的水草。看不见其他勇士人鱼和罗恩，谢天谢地也没有看见巨乌贼。他使劲往远处看，前面是一片碧绿的水草，有两英尺深，真像一片过于茂密的草坪。哈利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前面，竭力辨认阴影中的形体。就在这时，没有一点防备的他的脚脖子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了。哈利扭动着转过身体，看见了一个格林迪洛，一个头上长角的水怪从水草中探出身体，长长的指甲紧紧抓住哈利的腿，嘴里露出尖尖的长牙。哈利赶紧把戴普的手伸进长袍摸他的魔杖，他刚抓到魔杖，又有两个格林迪洛从水草里钻了出来，抓住哈利的长袍拼命把他往下拉。 利松地线， 哈利喊道，可是并没有发出声音。一个大水泡从嘴里冒了出来，他的魔杖没有朝格林迪洛喷出火花，而似乎用一道沸腾的水柱射向了他。只见他们身上被水柱击中的地方，绿色的皮肤顿时变得通红。哈利把脚从格林迪洛的纠缠中挣脱出来，奋力向前游去，不时地又朝身后放出一些滚热的水柱。偶尔他感到一个格林迪洛又抓住了他的脚，便用力把他踢走。最后他觉得自己的脚碰到了一个带脚的脑袋，低头一看，一个被踢昏了的格林迪洛两眼发直顺水飘去，他的同伴朝哈利挥了挥拳头引到水草中去了。哈利放慢速度，把魔杖塞回长袍里，环顾四周仔细倾听。他在水里转了个360度，只感到寂静压迫着他的耳膜。 他知道自己一定在很深的湖底了，但是周围除了随着水流起伏的水草，没有任何活动的东西。 你进展如何呀？ 哈利以为自己犯了心脏病，他猛地转过身，模模糊糊地看见哭泣的淘金娘在他前面飘动，透过厚厚的珍珠色镜片望着他。 淘金娘！ 哈利想喊，但是仍然发不出声音，嘴里只冒出一个很大的水泡。哭泣的淘金娘居然咯咯地笑出了声。 应该到那边去试试。 他指了指，说道： 我不陪你去了，我不大喜欢他们，每次我一靠近他们就过来追我。 哈利朝他竖起两个大拇指表示感谢，然后又出发了。这次他注意游得高一些，远离那些水草，以免遭到格林迪洛的暗算。他又游了至少20分钟，现在水底是大片大片的黑色淤泥，湖水因为他的搅动泛起了黑乎乎的水窝。过了好久，他终于听见了人鱼那令人难忘的歌声。 只要一个钟头的时间，要寻找和夺回我们拿走的物件。 哈利游得更快了，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前面浑浊的湖水里出现了一块大岩石，上面绘着许多人鱼，他们手里拿着长矛，正在追逐着一些看上去像是巨乌贼的东西。哈利从岩石旁游过，追寻着人鱼的歌声。 别再拖延，时间已过去一半，一面你寻找的东西在这里腐烂。 突然，四下里赫然出现许多粗糙的石头蜗居，上面斑斑点点地沾着水藻。哈利看见那些黑乎乎的窗户里有一些面孔，这些面孔与局长洗澡间里那幅画上的人鱼完全不一样。这些人鱼的皮肤呈铁灰色，墨绿色的头发长长的，蓬蓬乱乱，他们的眼睛是黄色的，残缺不全的牙齿也是黄色，脖子上戴着用粗绳子串起的卵石。哈利游过时，他们不怀好意地朝他笑着，有一两个为了看得更清楚些，还从洞穴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长矛，用粗壮有力的银色鱼尾拍击着湖水。哈利飞快地向前游去，一边环顾四周。很快，石头蜗居越来越多，有些蜗居周围还带有水草花园。他甚至还看见一扇门前拴着一个小格林迪洛。人鱼从四面八方涌现，都好奇地望着他，冲着他长蹼的手和腮囊指指点点，并用手掩着嘴窃窃私语。哈利迅速转了个弯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十分奇特的景象。这地方似乎是人鱼小村庄的广场，四周坐落着一些房子，房子前面漂浮着一大群人鱼，中间有一些人鱼在齐声歌唱，呼唤勇士过去。他们身后耸立着一座粗糙的雕像，一个用巨石雕刻成的大人鱼，在人鱼石像的尾巴上牢牢地捆绑着四个人。罗恩被拴在赫敏和秋章之间，另外还有一个最多8岁的小姑娘，那一头云雾般的银发使哈利确信她是芙蓉德拉库尔的妹妹。他们四个看上去都睡得很沉，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肩膀上，嘴里不停地冒出一串细细的水泡。哈利奋力朝人质游去，他以为人鱼会把长矛横过来朝他进攻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。把人质拴在雕像上的绳子是水草编的，又粗又滑，非常结实。哈利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想起了小天狼星圣诞节给他买的那把小刀，锁在1/4英里外城堡中他的箱子里呢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